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16集。冰河。严和如趴在桌上对沈德川眨眼， 你认得呀？早说嘛，那我就不愁了。 沈泽川自然认得，这人还是他让萧迟业保举的。当下问， 调他去了丹城茶田。 是啊，潘令现在跟薛修卓打擂台，薛修卓是真丈夫，捅的可是马蜂窝。 燕和如神秘地说， 夫君，你猜猜看，这些年下来八成到底占了多少田？这笔账要是真让薛修卓给算清了，别说潘氏一家，连太后都要交代进去，世家这会儿都想他死呢。 世家侵吞民田，导致流民加剧，去年涌向中博的全部都是被逼走的百姓，这个问题齐惠莲靠推行皇策来遏制，但在八成效果不佳。如今薛修卓以姚文玉的事情为契机，要拿潘氏丹城开至第一刀，就是姚文玉也要承认薛修卓有气魄。 梁崔山是潘令提拔的。 沈泽川转念就明白了， 世家这是想靠梁崔山用互补职权阻挠薛修卓查地，把时间拖到开春。 严和如轻轻拍掌对沈泽川笑道， 好一出龙虎斗，让他们血雨腥风杀个够，最好斗到中博稳定，府君就能腾出手来教训他们了。 哼，那你恐怕要失望了。 沈泽川用折扇拨开严和如趴到跟前的手指， 这个梁崔山。 檐下居然吵起来。沈泽川停下话音，室内的先生们都看了过去。周贵微微站起身，却问道， 何事喧哗？堂内议事呢？ 费生一把掀起帘子，目光越过众人看向沈泽川，白着脸说， 主子。 明暗的天穹露着风，吹翻了帘角，风大的诸位先生抬袖掩面。沈泽川站起身，在费胜的神色里觉察不妙，他甚至走了几步，在摇晃的烛光里盯着费胜。 八百里驾机。 费胜肃声说， 二爷。 萧迟也离开中博三日，跟端州彻底断掉了消息。他们在阿赤全胜而归后就消失在雪中，谭太虎的斥候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，这支前锋就像是凭空不见了。边沙骑兵在茶石河西面设下的围墙，这对前锋已经陷入了重围，被阿赤困在了茶石河。谭太虎无法探寻战场，他在焦急的等待中必须把消息如实地传给大晋和慈州。如果萧迟也遭遇不测，那么伍子胥就要立刻通知沙三营内的郭维礼，他们得南下堵住洛山这个豁口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沈泽川没有坐马车，而是骑着风踏双衣，他到洛山时已经是深夜。伍子胥小跑着出来迎接，看府君冻得清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 府君。 伍子胥不敢废话，跟着沈泽川往营地内走。 重围设在端州东南方，主要是为了拦住还在西面的谭台虎，不给我们刺探的机会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二爷肯定还在东南方。 沈泽川肩头满是血，他站在营口。 随军的是谁？ 古今、尹昌和海日谷。二爷只把谭台虎留在了原地。 费胜在后边说， 主子，不如让锦衣卫赶往谭台虎的营地，我们去做斥候，等到明晚。 沈泽川已经转身，他再次翻身上马，对伍子胥说， 你给于小在和孔令写信，告诉他们现在就封锁中博往西的所有马道，让去护士的行商全部从慈州绕行。 严和如才下马车，屁股还没舒服就听见了沈泽川的话。他还想跟樊登两轴做生意，这会儿 两地正缺粮缺衣呢。于是他赶紧跟着马跑了几步，仰头说： 哎，府君，好商量嘛，那河州给两地的粮食还能通吗？通的话不如 通。 沈泽川眼里薄冷，他俯下身用马鞭轻轻拍了拍严和如的脸颊，说： 除了粮食，在我没有首肯以前，你的商队敢往中伯东边偷送任何东西，我就把你的头挂在河州城楼。 樊登两州的残匪没有搅干净，谁都不知道严和如会不会再次耍花招。沈泽川现在没空盯着严和如，但他有的是办法让严和如老实地待在这里。严和如不敢动，他乖巧地吞咽着唾液，连眼睛都不敢乱眨，直到沈泽川调转马头才发觉自己腿在抖。裂隼游经浮雪，在茶石河畔徘徊，有时的天昏沉沉，越靠近地面雪越像是揉碎的米粒，贴在鬓边十分难受。戈壁滩一望无际，八音夹着本书坐在马背上眺望前方。 今夜有暴雪， 八音用边沙话喃喃道。此刻正值天寒地冻，八音裹着皮球都耐不住寒冷，阿赤却蹲在茶石河上，从凿开的冰洞里就水洗脸。他把食指搓干净，泡出了一片血红。 今晚我送你过河。 阿赤右手手臂上纹着蝎子，他跟八音一样黝黑的脸上略显憨厚。八音是哈森身边的智囊，原先跟着胡和鲁，现在被调到阿赤这边观察端州站，他是哈森放在这里的眼睛。七日前萧赤也到了端州，攻城没有成功，边沙骑兵已经在端州城内学会了器械的使用，他们占据着城池的优势，把萧赤也晾在门外消耗。三日前萧赤也突袭，阿赤出城追击，在靠近茶石河的地方杀掉了离北铁骑的左翼部队。八音回过头对阿赤说： 也许我应该再待几天。 阿森需要你。 阿赤站起了身，把怀里的离北头颅举了起来，朝着岸边的蝎子们说： 离北铁骑已经穷途末路，这群狼对我们束手无策，昨晚就是证据。他们跟年前一样不堪一击。 阿赤把手上的头颅扔掉。 铁骑不再是我们的徽章了，他们不配。 蝎子混杂在骑兵里，他们跟着阿赤发出嘘声，把马侧的头颅纷纷扔掉。他们收集着离北铁骑的头盔，在荒野里当夜壶。阿赤转向八音： 我们是蝎子精锐，俄苏何日把我们放在中伯不是个好主意。如果我杀掉了萧迟爷，你就得告诉哈森，让他把我调去北边战场，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。 这支部队是阿穆尔留在端州的精锐，阿赤是接替海日谷的黑蝎子首领，在吉达死后成为端州说一不二的霸主。他想要得到土地，就得想办法立战功，因此他已经对阿穆尔把他留在端州的安排感到不满。巴音安抚着阿赤： 你们是狼群的天敌，俄苏何日的安排自有考虑。 他的安排就是让我给哈森腾位置。 阿赤眼神阴郁： 哈森抢走了蝎子的功劳。 巴音势单力薄，不能在这里跟阿赤起纷争，他忍气吞声，看着阿赤上马跟蝎子踏上了茶石河的冰面。茶石河在冬日会结冰，冰层结实，可以承载边沙骑兵的重量，他们以往最喜欢在冬日过境，这样能够横穿茶石河，不必再绕远路。茶石河的细腰就在靠近格达勒这块，脚程快的话一夜就能到达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